信心是什么呢？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不能够看见的事能够肯定。古人能够赢得上帝的赞许，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。由于信心，亚伯拉罕信服上帝的召唤，去到上帝应许要赐给他的地方。他离开本国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在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仍然盼望，仍然相信，因此他成为许多民族之父。正如圣经所讲，你必定会有好多子孙。他坚决相信上帝一定成就他所应许的。由于信心，亚伯拉罕在上帝考验他的时候，将儿子以撒献上，当作祭物。他认为上帝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。 由于信心，摩西离开了埃及，不怕帝王的震怒，因为他似乎看见眼睛所看不见的上帝，坚忍到底，不肯回去。由于信心，以色列人得以渡过红海，好似走在干地上。埃及人一试，水就将他们淹没了。我还要讲下去吗？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提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先知的事迹。他们藉着信心战胜了周围的国家，他们施行正义，领受上帝的应许。他们堵住狮子的口，扑灭了烈火，逃脱了刀剑的杀戮。他们将软弱变为刚强，在战阵上发挥威力，击败了外国的军队。藉着信心，有些妇女接纳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亲人，另外有些人拒绝被释放，宁愿死在酷刑下，为要得到更美好的生命。这些人的信心都有着很不平凡的记录。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住我们，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，同埋纠缠我们不休的罪，坚忍地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我们要注视耶稣，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同埋完成者。 人没有信心，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欢心。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，而且信他要报上寻求他的人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，就会产生忍耐。如果你们持守住这个福音，不是空空洞洞地相信，一定 会因着祂而得救。愿上帝就是希望的泉源，因着你们对祂的信心，让你们充满各样喜乐平安，使你们的希望藉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。